燕子飞上了 江。小花抢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有乐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东方， 街坊 聚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家宝和大磊， 嗯， 你们小哥俩，如果看爱情是个科目啊，嗯、你们在这个科目上的考试成绩呢，在我看来， 嗯， 应该是非常的差劲。 我们看来，你比我们还差劲。 我觉着呢，因为你们并不理解了解女性，所以你们有的东西出于自己一厢情愿，老是想当然的认为怎么样。其实怎么喜鹊来了？ 不是，你认为这是你想当然的，我们很了解是吗？ 同一句话不同语调，女人的心海底针。我 这句话我承认、哎、女人心海底针 是吧是吧。有本事做题行吗？ 怎么又改 爱情考卷怎么样？敢做吗？ 这个爱情怎么能拿题目来衡量呢？ 对呀、啊， 你随便说。 亲爱的，今天晚上我想跟朋友一起喝酒去。 啊，这女的说的这句话， 男的男的吧，男的男的。 好、 啊，女的说，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 这个女的的意思 ，A， 同意她去酒吧 ；B， 随便她做什么都可以 ；C， 不愿意管她 ；D， 你敢。 哈。你看他强调着嘿嘿， 答题吧，兄弟们。 这到底这是女的去酒吧还是男的去酒吧？ 男的去。 你这反应、啊，这反应。 我认为这个女的很通情达理， 是吧？ 同意让他去 啊， 你想怎样就怎样。 哎， 对吧？嗯、就是说你高高兴兴的玩，哎，跟朋友去吧。 对，所以他这意思还不懂啊？ 这什么意思？ 人家说的多明白、嗯，你想怎样就怎样。 嗯。 那话里有话呀， 什么意思？ 就你想怎么着啊？ 哦、 啊、 哦， 你还想怎样啊？ 我还想，我还没还想呢。 家、哦、宝，你答几啊？你先别跟那儿 啊！哎，对，没这个选项啊。对，刚才他说的没这个选项， 没有吗？你看 几啊？ 就是你想怎样，那就怎样。 你不用老重复这个题目了， 是 吧？你告诉我你答几？ 那就是不愿意管他。 好、哦，俩、 哎、 要吹了。 不是，你想怎样？你这怎样？ 哦， 爱 怎么着怎么着了， 背搭着你， 够没背？ 哦，扣分扣分扣分， 扣分了。他答的不对吧？就我说那才对呢。 你那也扣。 那怎么办？那 答 B， 你敢？ 哦，这就是你敢。 我都这么暗示你们，还答错题，这是情商没法说。 哪有暗示？ 第二题，女的问：亲爱的，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男的应该答什么呢 ？A，、不好看。B， 一般般。C， 哦，太美了。D。这件太贵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 B， 一般般。 哦， 确实，你看穿这件衣服好看吗？大多数时候其实你就差不多，这就那么回事儿、 我提点谈恋爱啊。 是谈恋爱， 不是说你们俩已经结婚五十年了？ 好，五十年了。 五十年，我七十多了。 五十年了。 哦，那就是这太贵了。 这对。这对 哦哦，五十年以后就是太贵了， 这太贵了太贵了、 对， 家宝，你五十年以后哪个 不好看？ 他比我还直接。 那你来吧，你现在谈恋爱，你选哪一个？ 你现在你就得说好听的， 哎， 是不是？这得说太美了。 哎，这道题家宝得三分， 你瞧， 王大磊扣三分， 你得扣三分，你这一般般不行。 这他就是瞎。 当然，你买这衣服是一般般， 买衣服你都换不来人家爱心。 对， 你这碰到家宝这样的对手，你怎么办？ 我把他掐， 那就 他准打不过。 判断题一：纪念日不买礼物也没关系，只要有爱。 说明我的 判断题，说明什么呀？判断题， 让你判断一下。 谁让你阐述了？ 哦，不让阐述啊？ 哎， 对呀、 只要有爱就行。 对，有爱说，我跟你说，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纪念日不送礼物。 那怎么？只要有爱，只要我对他真心实意，纪念日就是个标志，就是个符号。 out 出局。 那我买，那我给他买。 你有爱我给买， 你给谁买？ 我今天是我 你给他买， 对， 你跟他有关系吗？ 不是，那你说你有爱吗？我有礼物， 你有礼物，你给你那个买，你给他买，你给他买，这不像话。 加宝加十分， 看对方有没有爱。 刚三分，刚三分，先不说 十分的爱， 他怎么这回改十分了？ 有胆量， 花钱就给十分， 有胆有识。 我就回来给你胆结实。 第二天，把前女友的事儿全盘托出，对他坦白了，他就不会计较。两个人嘛，就应该在一起相互的坦诚。 对呀、啊。你看，我跟刚才说有爱坦诚，这是谈恋爱必备的。如果不坦诚相见，那怎么能到一起？ 这 实话实说， 这你说的错了，绝对不可以，知道吧？ 又跟我反着， 哎，把前女友事儿拖出来， 对呀、 啊，他不计较。那 我跟你说，这么说完之后，今后没毛病， 是吧？ 哎，俩人坦坦的过日子。 哦， 那嘉文，你认为为什么要隐藏呢？ 要隐藏啊？ 他跟前女友藕断丝还连，没断干净，藕断丝连、 哦。但是啊、哦，你把这个事儿跟他一说，他肯定得吃醋啊！他就问你前女友是哪儿人啊？是不是跟他比？ 那叫问心有愧。 谁会问哪儿的人呢？有问前女友，谁问哪儿的人呢？ 你 就扣20分，扣二十， 哪儿就扣二十分， 我这分都给你扣回来。对，你刚才总共有16。扣20减4，负4。 要问一问他好看吗？知不知道？ 哎、 哪 人？ 往前给王大磊加一分， 哎、还差9分呢， 我们加一分。 下面阅读理解，女的说：“亲爱的，我最近胖了不少啊。”她的意思是 ：A， 我真的胖了 ；B， 她很不开心 ；C， 想买新衣服了 ；D， 还不来夸夸她的身材好好呀？ 她想买新衣服了， 你看， 我认为一定是想买新衣服了， 哦、 觉得旧的不适合她了。 你连纪念日都不送礼物，你她胖了，她要衣服你能买吗？是不是？ 我不买，假如她自己买去，对不对？ 啊，她就想要新衣服。 对，她的意思啊，提示我哈。 嘉、宝呢？ 她自己说这个，她本身就是想跟你想倾诉，是不是？你就得夸他， 都胖来夸人身材好， 你不能说胖了呀。 家宝虚伪， 扣十分，你不能 扣十分。 D 是吧，贤弟？ 我特别说， 你得说这瘦了， 说瞎话，有秤管着呢。 对， 这不是同事啊，这是你的女友。 哎，这不是同事， 我跟同事可聊聊这吧。 还扣十五。 哎，连 这 都自己 扣35了吧？我就比他多了吧？ 那么第二题，女的说，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她的意思是 ，A， 她遇到麻烦了。B， 他想说说话。C， 闲着没事干。D， 你惹我生气了。 哦，他闲着没事干，他确实闲着没事，所以他要跟我谈的。 啊、哦，家宝呢？ 正常情况他不会跟我谈的。 我觉得他想说话。你知道？你看啊，这字面谈谈，对不对？ 想说话就是谈的呀。 谈什么意思？谈就是说话。我想说话。 哦，闷得慌。 哎，就是我想说两句。 那为什么不说聊聊呢？ 啊， 这你就不懂女人心，扣十分。 你要大白话不好，你这 就扣十分。 你就我想说话了， 扣十分。 就想说话， 闲着没事干才叫谈的， 平常说不了多少。 那他各自扣。 闲谈， 扣30吧，各自。 好吧，我这前面全白答了。 为什么这次扣的狠呢？因为女的说我想跟你谈谈 啊， 就一定是有一些正经事儿。很严肃的事情要跟你们谈， 他想跟我谈的正事就是说话嘛。 好，下面一题。 哎，不让 你那白姐。 亲爱的，今天我陪小丽逛街，她买了一个 LI 包包，好好看呀。 什么 LI？ 就是一个大品牌包包 啊。 她的意思是 ：A， 逛街很开心 ；B， 小丽是她的闺蜜 ；C， LI 的包包很漂亮 ；D， 还不赶快给我买一个差不多的？ 我认为这个多选，选 A、C。 嗯。 VC 逛街很开心和包包很漂亮、 哎、对，这是个多选题啊。他呢、既然他确实说了他很开心，对吧？ 那 第二，他确实包漂亮，他确实也 你说这不完整。要我选的话，选 ABCD。 一，他逛街很开心， 都选了。 小丽是他的闺蜜。三，这包很好看。第四，想让你给他买一个。 哎呦， 听见没有？想让你给他买一个。 对，你 给买一个。我给他买一个。哎呦，这不俩交换了。 好，现在加赛啊！ 那就练三吧。 你们换了女朋友之后，现在加赛一题。女生都撒过的谎，由你们下面分别用实力来阐述。好，现在开始，我会按你的答题计分值啊。 女生撒过的谎，哦，明白了，就是说今天啊逛街，这我保证光看不买。 还有什么？我真的没生气。 还有那个啊，最常说那个，等等我，马上就好。